每周一部迷你剧。欢迎收听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现代言情多人有声剧《池燕》，由鳗鱼图书授权，查查好萌原著，领衔演播云天河、沈燕如等，欢迎订阅。第七集。但池瑶不知道，此时的江燕却想起某个傍晚，昏黄暮色躺了整条街，他站在校门口等人，期间有人从后头手忙脚乱地跑出来，嘴里咬着皮筋，细白的手指插进乌发，将其拢起巨高。他恨恨地瞪着身后慢悠悠走出来的人，咬牙切齿， 看我回家不收拾你。 那时还未下课，那么宽的路只站他一人。当池瑶回头望过来时，他不禁站直了，明知道不是在警告自己，却还是生了他在和自己对话的错觉。那个时候的池瑶被某人气得跳脚，又因为临时有急事要处理变得毛毛躁躁，外人看来确实不太像办事效率很高的样子。锅里的底汤差不多煮开了，江燕碗边的酱料是池瑶挑的，他看着池瑶在锅里涮肉。这几天你还有去跑步吗？ 哪还敢啊。 池瑶拧眉，白皙的脸在升腾的热气中变得朦胧。 我打算去小区对面的健身房办张卡。 江燕知道那个健身房是新开的，最近在搞什么充值活动，广告都打到他学校去了。 A 大附近的健身房就像韭菜一样，割完一茬又是一茬，圈完钱就跑路不在少数。江燕向池瑶提了一嘴，见他纠结，又佯装随意地说道，其实如果你担心夜跑不安全，我可以和你一起。池瑶看的 A 大下个月要开运动会，我报了长跑要练习。池瑶安静片刻，往他的酱料碟里放了个丸子，欣然点头， 行，那到时候一起。 池瑶发现江燕的记忆力格外好，周一早上江燕问他这周休哪天的假。 周六，怎么了？ 江燕摸了摸鼻梁，我还没去过早市。池瑶这才想起自己两天前随口说的话。 可以啊，不过周六休息日我可能起不来。周五怎么样？你白天有课吗？ 江燕毫不犹豫地摇头，没课。 有课也没事，只要你起得来就行。 快要入冬，天亮得快，凌晨五六点的天色像是晕了水的蓝。中湖早市场在明茂街后，不能走车，徒步穿过小巷，各式摊贩自成一派，热闹非凡。 外面这些摊子基本都是特地从乡镇上来的，瓜果蔬菜都很新鲜还便宜，不过都得赶早，菜晚点就没了。 你经常来？江燕头一回见，有些欣喜。他今天异常惊醒，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池瑶。他只是想和池瑶一起去一个地方，随便哪里都好，可当他站在熙攘的早市旁边，就是池瑶，他披着晨露的青田，正在和他说水果该怎么挑，琐碎的生活细节，充满了烟火气的对话，竟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满足。 刚开始独居的时候常来，久了就懒了。 池瑶说着停在一水果摊前，摊主似乎记得池瑶，主动打了招呼。 哎，你又一个人来了。 看着摊主的脸，池瑶慢了半拍才想起来， 这次不是一个人。 摊主转头看向江燕，发现她很年轻，一看就是学生。虽然池瑶也长得年轻，但她气质卓越，穿着打扮也偏成熟，一看就知道脱离校园生活有段时间了。摊主没多想。 这是你弟弟啊？ 池瑶掂着柿子的动作一顿，回头眯了下江燕。江燕抿着唇线，反驳也不是，应和也不是，就这么看着他，像是想听听他怎么回答。挑了几个柿子，池瑶说： 算是吧，麻烦算算多少钱。 他问江燕： 有没有什么想买的？ 像被扑灭了火苗，江燕的兴致不再像一开始那般高，他随意扫了眼摊位上的水果。山竹，摊主当他找茬，竖起眉毛： 已经不是山竹的季节了呀，小孩，这个时候的都不好吃了。 哦，那就不买了。摊主无语，池瑶忍笑，带他走远后说： 人家是直肠子，没恶意的。 再说那人问的问题也不算出格，最多是八卦了些。 我也没有恶意。 池瑶抿唇，没再接话。两人走到一家早餐店，做面食的。才六点半，小店坐满了人。池瑶注意到有桌人对面空着，便让江燕等等。他上前问道： 介不介意拼桌？ 是两个女生，大学生模样，其中一个闻言摇了摇头： 不介意。 池瑶招手让江燕过来。江燕刚走近，池瑶的余光就捕捉到了对面两个女生互撞胳膊的小动作，再正常不过了。清晨寒气重，江燕在卫衣外还加了件棒球服，她的肩很宽，衣架子一样，穿什么都好看。不光是这两个女生，店里的人多多少少都向她看去。池瑶轻挑眉头，抽出纸巾把桌面擦了擦。 这里的油条很好吃，要不要试试？ 嗯，听你的。 最后池瑶要了豆浆、油条和梅菜锅盔。锅盔她买了两个，怕江燕吃不饱，还说 不够我再去买。 江燕垂眸，锅盔很大， 你吃得完？ 池瑶摇头： 顶多吃个三分之二吧。 这个很垫肚子的，有时候他只能吃一半，剩下的一半则带去医院解决。 剩了再给我。 池瑶看他一眼，低头抿了口豆浆，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。还是对面的桌客打破了僵局，他们已经吃得差不多了。像上课举手回答问题一样，其中一个女生抬起右手问： 姐姐，你们是情侣吗？ 又来。 池瑶看江燕，她像是没听到，正低着头吃东西，腮帮子鼓起，咬合的力道让她的侧脸显得很硬朗。池瑶摇头： 不是。 女生松了口气，撞了下旁边长头发的女生，又冲江燕的方向使了个眼色。长头发女生脸微红，看的是池瑶，话却是在对江燕说： 那我方便要下学长的联系方式吗？ 江燕终于抬头，女生登时目光游离，还是身边那个胆大的替她解释： 我们俩都是今年的大一新生，在学校看过学长打篮球的。 池瑶事不关己高高挂起，她许久没这么直白地感受青春的气息，只觉得勇敢搭讪的女孩真是美好。她支着腮： 那你们要问他哦，我不能替他做决定。 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